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四名王把球穿好，三号王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多少呢？ 1和6是吧？ 不对，3和8。 3和8，哎呦，我今天终于说错了一次。 哎呀，我就专门今天查了一下，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嗯， 天儿不错，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感觉还有一点点微凉啊。 对，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指数是凉，其实是还不错的，只是雾比较大，可能大家看上去好像能见度不是特别高。 没错， 不是因为污染大。 是的，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嗯嗯，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左下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 嗯， 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的一直播，在活力982房间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啊，这个最近呢是在中非论坛的这个召开阶段啊。 对， 所以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交通管制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啊，把声音调大一点，就可以听节目听得更清楚一点。 没错啊，是这样的。 是的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是在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节目的这个特别系列报道啊，现在已经进行了第6期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呢，确实和交通也有关系，密切的关系啊。想必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呢，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几点，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 啊，是吧？这个今天早晨这个清醒没清醒啊？ 嗯， 啊，这算不算酒驾？一会儿咱问一下李老师啊。 可以。 好吧，我们接下来有请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矫治局、北京市睦邻教育矫治所的副主任科员李阳老师，以及北京市一中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向阳老师。有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对着话筒。 哈，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睦邻教育矫治所的李阳，大家好。 嗯，向老师。 嗯。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两位主持人，嗯，这个还有咱们的李阳嘉宾，大家上午好，我是向阳。 嗯，这个向阳这一下子懵了状态啊， 正在思考待会儿要给大家怎么说。 对啊，正在思考给待会儿给大家怎么说啊。我们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的系列报道呢，每期会邀请两位嘉宾来啊，聊的这个方方面面的都有。今天咱们聊的是酒驾。有请李阳老师吧，先给大家来说说在酒驾方面他的这一册究竟是什么，好吧。 哎，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李老师您来说吧，结合着 PPT， 这 PPT 已经放出来了，您可以看一眼。嗯， 哎，好，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木林教育矫治所是怎么如何帮助酒驾这个群体来杜绝酒瘾的 啊。 首先呢，这需要我们明确三个时间点啊。首先是 这样吧， 嗯， 这个李老师，你先跟我们李阳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木林矫治所， 先介绍一下这个所，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矫治所啊？ 它是这样的啊，木林教育矫治所的前身呢是劳教人员调遣处，也就是咱们这个劳教制度改革之后呢，一部分劳教的职能呢进行了转型， 嗯， 所以我们这个成立了木林教育矫治所， 嗯， 专门收押逾刑一年以下的短刑犯， 嗯， 已决犯， 嗯， 就是这个看守所那边判罚完成的之后，对，接到判决书的这些人呢，都会被发到我们这儿来 啊， 当然是短刑了啊，嗯，所以我们也包括这个酒驾，在2011年5月1日， 嗯， 酒驾正式入刑之后， 嗯， 7月份我们就开始收押这个酒驾群体，这部分呢是拘役犯。 专业的收押酒驾群体，还是说其他的也收押？ 专业的，因为法律上有要求，它是需要这个分开管理的， 啊， 所以我们单独的有一个 喝酒的不能跟不喝酒的待在一块儿， 没错没错，它是判罚拘役的和有期徒刑的是要分开， 啊， 所以我们那个大队呢就成立起来之后，专门收押因为酒驾导致这个犯罪的，被判的， 从2011年到现在， 对 啊， 2011年7月份 已经七年了 ， 大概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数目， 啊，准确的数字也有， 嗯， 但是不方便这个 不方便 对对，在这样的平台广播啊，但是我们也大概有接近5000人了， 接近5000人， 对， 哇， 就是7年的时间，所以可见这个群体还 是都 是数量很大， 是的啊，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啊，一会儿的时候让向阳老师给大家这个介绍分享几个这个酒驾入刑的可能是案例啊， 嗯， 这样吧，我们让李阳老师结合 PPT 接着来说啊，您说， 好。嗯，那 这个叫做戒酒康复治疗项目，啊， 对，这是我们对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这类人群呢研发的这个戒酒的项目。为什么这样做呢？首先我们得知道三个重要的时间点。 嗯， 好，请， 一个是2011年5月1日，啊， 对，2011年5月1日，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正式纳入了刑罚， 嗯， 成为这个危险驾驶机动车危险驾驶罪， 嗯， 这样一个新增加的一个情形， 嗯， 2011年7月，我们就开始正式收押这部分人群， 嗯， 到了2018年5月18日，咱们已经能达到这么多的人数了， 嗯， 啊，然后这个， 这是他们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对，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他们， 啊， 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前期的调研， 嗯， 去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 嗯， 结果我们就发现啊，在咱们这个正常的人群当中，达到酒精成瘾这么一个病叫症状学的这个诊断标准的呢， 嗯， 人群只占0.6%， 就是很少， 很少，非常少。 嗯， 就哪怕是饮酒的人群，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每天都在饮酒， 嗯， 这些人群呢，能够达到酒精成瘾的，也仅占7%左右 啊。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收押的这部分群体。 嗯， 危险驾驶类拘役犯，我们经过测量之后发现，这部分人群当中能够达到酒精成瘾的，占70%多， 70多， 对， 啊， 70以上， 对。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呢，这是我们当时统计的一个指标，就是83.4。 嗯， 我们后期持续的这个测量也发现，一直在70%以上都是能达到酒精成瘾的。 嗯，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这个他们的共同的一个问题呢， 嗯， 也做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发现他们这个由于大量的饮酒， 嗯， 对自己造成了这样几个方面的伤害。 嗯， 首先呢是脑神经特定区域的萎缩， 嗯， 这是我们有大量的这神经学的基础啊， 嗯， 研究发现，就是左前额叶背外侧这样一个区域，它跟酒精成瘾、跟这个游戏成瘾、 嗯， 跟吸毒成瘾， 嗯， 等等种类的成瘾，哪怕就是打游戏，这样，如果你成瘾程度非常高了，这部分脑区是有萎缩的，所以 都是会萎缩， 都是会萎缩的， 嗯， 所以这是他。 如果脑萎缩的话，岂不是就是间接的证明这个人的智商会下降 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啊。 啊， 我说的萎缩呢，是指他的灰质，也就是他的神经细胞， 啊， 这个他的活性和他的这个密度，神经突触的密度会下降， 嗯， 所以会影响他这部分区域。我们后来发现呢，就是当然不是我们啊，就是大家科研人员发现，这是跟他的自控能力非常相关的一个区域。 自控能力， 对，当这个自控能力这部分脑区发生这样的一个萎缩，我们暂且这样说的时候呢，他的 不管是对抗打游戏，还是对抗喝酒，还是对抗等等一些能够让我们成瘾的物质，它都会产生抵抗力的下降。 哦， 就是可能平时对我们来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不喝了。但是对这个萎缩的这个人群呢，他就觉得忍不了， 忍不了， 对，那就叫酒虫，馋虫上来了，他就必须要喝了。哎，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神经萎缩呢，引进了经颅磁刺激治疗仪。这个治疗仪呢，是最早应用在这个生理康复这个领域，也就是我们知道有中风这样的一种疾病哈。 嗯， 当人中风之后呢，尤其是老年人中风之后，经常会发生半边身体无法自由的运动这样一个症状。 嗯， 所以我们这个仪器呢，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帮助他们恢复特定脑区的神经活性，以便恢复这个运动的机能。但是后来的一些研究呢，就发现如果用它去刺激特定的脑区，帮助特定脑区脑神经的活跃性的这个恢复呢，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睡眠的质量，提高他们的自控能力，也就是他们对酒精、对 依赖程度就会下降。 没错，依赖程度会下降。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他的基本的认知功能和家庭的这种关系都会受到这个影响，而且他对自己的觉察也会下降。所以针对这主要的三大问题吧，我们就是确立了这样三个主要的这个治疗方向。首先是用这个刺激生理治疗，刺激其次呢，我们还引进了 AA 戒酒互助会。这个 AA 戒酒互助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看美剧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大量的美剧里都有这样的镜头，就是这周我要去参加戒酒会了，到那儿之后呢，会跟大家打招呼，嗨，我是酒鬼谁谁谁，对，然后我已经是第什么一千多少多少天没有接触过酒精， 有印象有印象。 对，这就是这个 AA 戒酒互助会，他用这样的形式呢，引导所有的这些酒鬼嘛，前酒鬼，建立一种互相帮助的一个氛围。每周他都去接受大家的监督，每周他也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说我多少多少天没有喝酒了，这一周又发生了怎样的事儿？通过这样的形式呢，缓解了压力，同时他又坚定了自己接下来一周继续保持戒酒。所以这种互助会呢，是一个很好的形式。所以我们在大墙里呢，从前几年了，从2013年、2014年、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成型的 AA 戒酒互助会引入到我们大墙里，在大墙里成立了我们的戒酒互助会。 但这个必须得有人引导吧？你别说到最后。大家互助着，就到最后， 要不然大家聚会就一起喝点儿。 当然了， 变成反方向了、 当然，我们的互助会是经过这个缜密的研究的，是我们跟这个咱们戒酒协会等等一些专家志愿者，通过反复的调研、反复的这个试炼，然后在大墙里成立起来的。最早的时候是有咱们志愿者呀、有咱们的警官共同带领。现在呢，是咱们由咱们特定的训练师，也就是咱们警官承担的这个引导者的角色来带领他们。 这个叫做正念戒酒行为训练，是第三个方式。 没错，这个正念戒酒呢，是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就是正念。这正念我不知道主持人了不了解啊？ 我还真不了解。 正念呢，就是在上世纪的时候啊，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美国的卡巴金教授，他就已经开始从东方的宗教的哲学里提炼出来一套这个心理训练的一种方法吧。然后他呢讲究的是我们以不评判的方式，以特定的方式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帮助我们自己啊去摆脱一些消极思想的这个束缚和消极情绪的这个干扰。所以我们引入这个正念戒酒呢，也是因为正念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个人提高自我觉察力，并且培养一种新的应对的习惯。就过去我们如果看到酒，我们习惯是什么呀？嘴里就开始流口水，然后举起酒杯来 就喝一点吧。 对，抽烟的人也有类似，抽烟的人如果看到别人抽烟了，习惯的反应是什么呢？手就去摸上衣口袋的火和烟，然后自发的就去点燃，这些都是一些自动化的导航了，就是在这个专业的训练里。如果用正念的一种方式应对呢，他会充分的觉察，说我此时此刻 就是我不能抽，不能抽，不能抽。 当然他 是喝，不能喝，不能喝， 不评判，就是啊，别人抽，他自动的一个评判就是，那我也可以抽，或者我也想抽。那不评判就是，我只觉察我现在整个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我不去应对，不去做出实际的行动。这是一种通过训练可以提高的一种能力，比如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看破人生的感觉。 如果在佛教的这个宗教仪式里，可能有很多的高僧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提炼自己的这部分能力。 这样就是不去回应自己身体目前给出的反应。 没错，就是可以做到我不去回应，不去用实际行动回应。我想抽，那是只是一个念头，只是想抽的一个身体的反应。 就是用自己的这种自控能力啊， 提升了自控能力， 对，提升自己的自控能力， 没错， 是这样吗？慢 消， 哎，感觉这个很好用，哎， 这个很好用， 而且它减压的功能也是。 遇到什么想吃的时候，慢宁就是。 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举这个例子？你想吃这个冰淇淋，不行，我不能回应我自己身体 对它的需要。但这个自控能力还是很强。 嗯， 它是可以， 它需要有系统的训练方式吗？ 当然了，它是 比如说，就是中午该吃饭了，这个摆上一桌美食，然后说不吃。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管这个叫正念进食。 正念进食 就是通过 也是一种训练方式。 没错，通过进食的活动也可以锻炼他对自己的觉察和对自己抵抗这种冲动的能力。 嗯 嗯。 就比如我观察自己，每嚼一口，每口腔里发生了什么。 嗯。 但是我不去评价我这时的欲望是否要控制我自己，我是否该恐慌等等，都采取不评判的方式来应对正在发生的一切。 好的， 哎，我还真的要试一下回去。 对对对， 嗯， 好的，这些我们大概都看到了，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详细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就不说了。我们接下来说说结果吧，就是您这三个方式方法，这个分别运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酒驾这个入刑的人员这个身上以后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对比吧。 啊，好，通过这个数据呢，我们就发现，不同的干预方式在。SCL90 这个我们在心理学的一些症状的量表里呢叫90项症状清单。 嗯， 它的症状清单反映的这个变化趋势呢是不同的学习组从刚来到最后学习结束都有一个很大的下降。 嗯， 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到啊，那灰色的条就是它前后变化的差值。 嗯， 而且变化的这个程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四组不同的学习组它的下降程度都比普通组要从视觉上看要多一些。 嗯 嗯， 从统计学上看呢，其实都有下降，并没有这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 这是一个对比， 对， 是吧？ 这是它总体的一个症状，也就是不同的组在我们这个正常的管理当中都会，症状都会好转。 嗯， 但是从这个酒精渴求程度的变化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上一张， 这个不是那个酒精变化的， 在上一张， 上面一张， 上一张啊，这一张， 对，酒精。渴求程度，这个渴求程度我们测量呢是将它暴露在一些这个跟酒有关的视觉图片这个线索下，然后让它去评量自己主观想要喝酒的这个强度。 嗯 嗯， 然后通过这个前后的干预呢，我们发现所有参加学习的这些小组，他们对酒精渴求的程度变化非常明显， 在越来越低。 对，就是过去看到这些线索，就是我特别想喝，但是现在看到呢，可能这个想喝的程度还有，但是已经有明显 下降，在逐渐的下降， 而且比普通组要下降的很多得多。 哦， 就是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这个差别的这意义。 嗯， 明白了。嗯， 接下来是这样的 一 个变化趋势啊。 好，这一章呢，就是咱们通过正念训练的这个小组呢，他们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在观察、描述、觉知、行动这三个维度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嗯， 也就是训练后，我们可以看到浅色那条线。训练后，他这些能力都提升了，就他可以更好的， 就是不判断，遇到酒不喝， 遇到酒对，甚至还能观察到自己心跳的变化。 我们看到那个图片里面还有一个往上扬的那个是一个什么？ 那两个呢，就是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还需要我们再有待探索的，就是他的不评判的指标，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上升，而是下降。 嗯， 我们推测呢，就是当时我们在分析这数据的时候，也邀请专家过来嘛。我们推测他对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觉知能力提高之后，他突然也会发觉自己过去的生活当中有大量的评判的行为，就是这个对，这个错 ，too judgmental 嘛，我们说是吧？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其实是尽量减少这种 judgmental 的感觉，就是尽量不去评判任何事物，各有各的道理，对吧？去接纳、包容，包括自己的缺点。 嗯， 所以这两个指标它出现下降之后呢，我们觉得它。对过去的反思可能导致了他对现在的一个评价，没有提升，但是是下降。 嗯，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影响都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嗯，下面这张图呢，显示的就是把它释放了以后 啊，对， 然后他有没有这个改过自新啊？ 因为我们从2011年到今年一直在做戒酒有关的工作， 还是跟踪调查的。 跟踪。我们2017年呢，我们局就做了一个大量的这个回访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队呢，就对我们2017年731名整个释放的这些人，进行了电话回访。 嗯。 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100%的这个人群呢，都可以做到。出去之后，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没错，他就充分的意识到了。 那哎，我插一句啊，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已经酒驾入刑以后，回头以后接着二进宫的？ 很少， 很少，很少，非常少，嗯、也有，但是可能一进宫就不在我们这儿。 是的啊， 这是有的， 一级公就不在这儿了啊。 对对对，不在我们这儿。 好的，这是一个回访，实现二级目标就是减少饮酒，关爱健康。 对，他二级目标呢是戒酒互助会对他们设立的第二级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主动的有意识的要减少我的饮酒，知道我目前的这个饮酒的习惯呢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可以主动做这件事。 嗯， 啊，接下来看到的呢是我们，当然我们是依靠大量的这个科研团队和志愿者团队才能做到今天的成绩的，所以这儿呢是我们也要感谢的这个王航老师、马先奎老师等等、程勇老师，这些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很大的帮助。 嗯， 这是我们在所内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专家民警，我们的团队是需要这个持续操作的，所以我们在所内也有这样的人群，比如黄亮老师，这是国际戒瘾师，然后我们在大队呢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训练师团队，然后看到的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构成的这种训练师团队，有张健啊、朱超啊，他们都是一个都是我们的团队当中非常棒的一些老师， 这是、 这是我们辅助的一些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比如我们为了帮助他们成长啊、进步啊，会开设一些课程， 好的，谢谢这个李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矫治。其实说实话，如果不入刑的话，还真是体验不到这个戒酒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吧。 没错没错， 在这里给大家说了一下， 给大家 普及了一下， 对，梳理了一下。但是我回头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跟李老师好好学学。 哎，你是有饮酒的习惯吗？ 对，我觉得我饮酒习惯还比较强烈。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喝了点酒，然后我还叫了代驾。连续叫两次， 哦， 就是没喝完以后没喝够，又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接，不是开车就是让代驾、 开车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然后喝完以后又让代驾把我送回家。 哎，那你还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你这个 今天的这个精神状态 还很好啊， 就是因为喝酒不是？ 什么？ 开玩笑、啊。好吧，我们放一个小片花，回来以后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周一的特别 时尚观察员， 时尚观察员蜻蜓的我们的 APP 的时尚观察员。 青年人到酒吧二诊吃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蜻蜓 APP 声音点评专家慧明，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声音方面的内容。慧明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听到。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了。 对， 我是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那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声音专辑。首先要推荐的第一个专辑呢是跟艺术有关。那很多人认为艺术是一个门槛很高很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的这个阳春白雪一样的事物，但是谁又能想到，其实之前原来人称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大师拉斐尔曾经也是一位颜值又高又勤奋的小鲜肉，而法国印象派的大师毕沙罗可能也是大师们中被发好人卡最多的艺术家了。因为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的西班牙作家画家达利原来还是一位跨界营销大师。那这些艺术大师们呢都有着各自的个性，也有着让人啼笑皆非的小趣事儿。如果大家对这个艺术大师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蜻蜓 FM 去搜索艺术大师们的那些趣事儿，让你在有趣的故事中更加了解他们的艺术世界和这些艺术大师背后的小故事。接下来呢第二个专辑跟最之前非常热映的也广受好评的一部电影有关。这部电影是由两位影视新锐力量彭昱畅和张子枫演的《快把我哥带走》。那这部影片呢是又有趣又温情，上映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累计有2.64亿的票房。之前说到彭昱畅之前在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在那个《演员的诞生》中，他在《演员的诞生》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表演。而张子枫，如果大家在《唐人街探案》中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一定会记得他在其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尤其是结尾的时候让人毛骨悚然的笑。那这两位在这部影片中的合作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他们的戏里戏外又有怎样的有趣的故事呢？欢迎大家在青年FM搜索暴走吧 idol， 就可以知道这些 idol 们的背后的故事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小小的声音专辑。 嗯，好的，感谢 慧明。 嗯，带来的这个时尚内容的点评啊，每次点评完了以后就都想进去看一看， 就经常被种草。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嗯，说实话，这个蜻蜓 APP 的声音内容听完以后还是挺开心的啊。 比如说我就是他们的忠实用户。 是吗？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广播人哈，我每天这个耳朵旁边如果没有声音的话，我就会觉得不习惯。我在家里面我就会把那个蜻蜓打开，然后听那个有声小说一直听，然后听到我睡觉为止，然后早上我自己在这说，然后说给别人听。 是一个良好的催眠的用具啊。 也还好了，其实也还能有很多知识的收获吧。 嗯，好的，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点击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今天聊的是酒家入行，邀请到的是木林矫治所的这个李阳老师啊，李阳警官应该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市一中院的我们的审判员这个向阳老师啊。刚才其实李老师讲的主要是这个一个矫治的一个情况， 治疗的过程 啊，但是我们还是来说说入刑的情况吧。让向阳老师给大家说一说，您经手的一些案子里面有没有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跟酒驾有关的？ 好的，那这个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这个酒驾是从2011年，也就是我国的刑法修正案8开始实施以来呢，正式的就是作为一个犯罪，而被这个列入这个刑法的条文，也就是从2011年以来呢，就是我们北京市一中法院呢，刑事审判第一厅也审理了很多因为这个醉酒驾车而导致这个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这个罪名。的这个很多的案件，因为按照危险驾驶罪来说呢，实际上是可以详细的区分为两种类型的犯罪。第一种呢，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要谈到的这个酒后驾车。酒后驾车的就是酒驾型的危险驾驶罪。另外一种呢，可能跟今天的主题稍微有一点远，就是这种追逐竞驶类的危险驾驶行为而构成的危险驾驶罪。 当然这两个都算是酒驾入刑，是吧？ 对，主要是第一种。第一种的话就是咱们日常所说的酒驾，而第二种这个就是咱们日常 就不喝酒您追逐出了事儿，您也得入刑。 对，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些飙车，就是在道路上呢不按照这个交通的行驶规范，这个有一些这种恶意的违章的行为，也就是这样。危险驾驶呢，这个就是醉酒驾驶行为呢，这个其实它的可罚性的前提啊，也就是这种醉驾行为的危险性。我们刑事审判工作做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危险性的大小具体的量化，通过这种醉驾行为的一些行为表现，你有哪些行为表现，哪些情节，哪些行为呢可以作为一个从重的情节，哪些行为呢可以作为一个从宽考量，或者说对你从轻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呢予以就是每个情节的细化，并最终呢是落实到最终的刑期上来。 向阳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比如说评判的标准，您喝了多少算是什么样的一个刑罚，有没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标准？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让向阳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因为大家也在开车，在开车的路上呢普及一下这些知识，我觉得也挺有用的， 正是好时候 啊，虽然是早晨啊，晚上可能这个听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青年看北京里的台湾大学生柚仔。今天呢，我要来挑战北京地方特色小吃。那么到底会吃些什么呢？跟着我一起听下去吧。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早上啊，很常可以在路边看到卖的煎饼果子的小推车，这其实是天津著名的小吃。那为了要吃到最地道的煎饼果子，我刚刚特别从北京坐高铁来到天津啦。现在呢，眼前就有一个叫做金门老味的店，那客人有点多，我赶紧来去问问，点一份来吃。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那个煎饼果子有三种， 对， 它在哪里？ 差别就是一个蛋、两个蛋，还有果肉跟果粒儿包的不一样。 那你推荐哪一个？ 薄脆。 薄脆，然后豆浆。 两个蛋。 现在呢，他就开始把面糊倒在铁板上面，然后再用一个很像刮板的东西把它用成薄薄的面皮。这个动作在台湾有一点像是在做可丽饼。之后有打上两颗蛋，哦，好香哦，我现在站在这边都可以闻到香味。嗯，然后涂上了一点甜面酱跟葱花还有黑芝麻，最后呢是放上我刚刚选择的果饼。好，对半折之后就好啦，我赶快来吃吃看。吃起来有点像台湾洋芋片饼干的口感，因为很脆。那味道方面呢，就比较像维力炸酱面啦。维力炸酱面是台湾的一种泡面。第一次尝试这个煎饼果子，发现好像还蛮合我胃口的。分量啊还蛮大的，大概一个巴掌的大小，价钱是10块钱人民币，大约台币50块，个人觉得蛮划算的。好，那第一个地方特色小吃煎饼果子算是挑战成功啦。那下一个我再继续出发喽。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其实除了煎饼果子之外，鸡蛋灌饼也是我来北京后啊很常在路边看到的小吃。不过对于台湾人来说，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也还蛮好奇的，所以我要赶快来去挑战看看。可以问一下鸡蛋灌饼里面有什么吗？ 加的鸡蛋，然后放点土豆丝和生菜，这就是最基础的 啊。好， 然后那个肠肉，另外可以单加。 好，谢谢。这个小吃还蛮顾名思义的啦，它就是把鸡蛋灌到半熟的面饼里面，然后再继续煎啊，继续烙这样。这个做法就有一点像台湾的蛋饼，配料呢也是可以自己选。现在姐姐呢煎的是一个超级无敌漂亮的金黄色，我还没吃到就觉得它一定会很脆。 好吃， 颜色很漂亮， 应该能看出来。 我大概等了5分钟左右就拿到啦，那我现在来吃吃看。哦，味道很清爽哎，因为来北京后我吃到的东西都比较偏酸辣，稍微有一点不习惯。但这个鸡蛋灌饼啊，可能是因为里面包的是蔬菜跟土豆丝，所以吃起来也比较清爽，对女孩子来说也比较没负担，而且只要人民币5块钱呢，台币25块 ，CP 值超级高。那第二个特色小吃鸡蛋灌饼也算是挑战成功啦，那我要继续来下一站喽。好的，接着我要来挑战的呢，我现在非常的紧张跟害怕，因为所有北京的朋友听到我要来尝试这个小吃的时候，反应呢，10个有9都是啊，我真心建议你别去吧，是真的让我超级紧张的。但网络上又说，如果你来北京没吃过这道料理，就不要说自己来过北京。好了，没错，这道小吃就是豆汁。 一份胶圈跟一份豆汁。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天坛附近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老瓷器口豆汁老店。即便我已经错开了早餐的高峰时间来，还是非常多人在排队耶，我刚刚也等了好一阵子才有位。其实豆汁闻起来有一种 甜甜的味道哎，像绿豆味。好，深吸一口气，我要来试试看了。我的老天哪，超级酸，是一种有点难描述的味道，酸味占了嘴巴的很大一部分，有一种像是喝酸菜汤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没有很合我胃口，我没有勇气再继续喝下去了。虽然剩下那么多有点抱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帮他喝完。不过旁边的阿姨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想问你们每天都会喝这种豆子吗？ 就这么喝呀，这还去火的，特别好， 特别好， 营养丰富。 哦，所以你们坐附近吗？还是特别来这边？ 我们特意坐 附。啊，好，谢谢。 看来我想体验老北京的生活，火候还不到啊。第三个特色小吃豆汁算是挑战失败，那接着前往最后一站啦。 我爱北京，我留下许多情。 最后一站呢，听说是年轻人很热爱的地方，特别是下班后啊，跟朋友同事相约一起来。那这个是叫做眼镜望京小妖的串烧店，一起来看看吧。 下位，下位，今天 好，那菜单上面有很多选项，不只是肉类的串烧啊，蔬菜菇类的也很多，还有一些快炒，而且价格方面都不会很贵，一串串烧都落在5元人民币内。那另外呢，我们也叫了点啤酒，因为吃烧烤不配啤酒怎么行呢？ 干杯！ 这边的烧烤超级够味，吃完之后就是胃开了，胃口全开。但其实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跟吃咸的人，所以整顿下来总觉得我的啤酒喝的比吃的还要多啊。在这边还很可爱的遇到了一些热情的一点点醉的北京人。 北京就是醉。 你们是哪里人？ 我是台湾人。 我一听就是台湾腔啊。说点吗？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大家一起唱个歌再去说吗？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加个微信再说呢？万一我是一个合格的导游呢？ 你要再跟他喝一杯，他就 完了。啊， 真的？ 嗯， 他放了。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 哇，看来是个充满活力、一个欢乐的夜晚。好了，那第四个特色小吃望京小鸭也是大成功，恭喜！吃了一整天，好好的体验了北京美食一回。嗯，撇开豆汁，我个人觉得是蛮顺利的啦。好，那今天的台湾青年游北京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柚仔，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的特别系列报道。 嗯，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 嗯， 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青年观察员王瑞啊， 嗯，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两位老师一起探讨一下酒驾的问题啊。 嗯， 这刚才的时候问了一下向阳，这个量刑的一个标准啊，向阳可以再给大家具体的这个分析一下这个量刑的标准吧。嗯，简要的。嗯， 哦，这个酒驾的危险驾驶罪的起刑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被告人，也就是说这个饮酒的这个驾驶员，在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嗯， 如果说达到了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 嗯， 那么这构成了一个入罪的标准 啊， 这就是起刑判。 80毫克相当于多少酒呢？2两酒。 80毫克正常来说就是2两白酒，如果说在刚喝完的话，应该是超过80毫克，肯定是要超过80毫克的。这个因为这个人体呢，肯定会在这个 2两白酒2瓶啤酒，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这个但是也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绝对的，因为人体的这个对于酒精的耐受程度和代谢的这个能力呢是因人而异的，各有不同。包括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人啊，你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说好比说最近我这身体状态比较好了，可能我代谢的旺一些，那可能酒精代谢的这个频率会快更快一些。这个 就是80毫克就直接入刑了， 入刑 啊， 然后根据 低于80毫克的时候，算是叫做这个行政拘留， 对 啊，就是交警直接给您吊销这个驾照。 对，这就是在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叫饮酒驾车。饮酒驾车的这个评价标准呢，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20毫克，就是超过20毫克或者等于20毫克，但是呢。不大于80毫克，因为一到80毫克的话，你就入刑了。等于说，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行政法规跟刑法之间的一个衔接。 八十毫克再往上，就当然是上不封顶了哈，你喝多少是多少了。它的一个，比如说入刑的一个相对等的一个判罚，大概的一个。 是这样，这个 八十毫克，比如说就刚刚好到80毫克。啊，你是关几天？ 这个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呢，这个酒驾这个起刑就是拘役一个月啊。80毫克，如果说你只是80毫克，或者说超的不多的话呢，那一般来说没有在没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呢，这个量刑的起点呢，一般就是考虑在一个月拘役 一个月 啊，然后呢，同时呢判处相应的罚金。 所以说你喝2两白酒。 就是 就一个月 就进去一个月， 代价 就去找 非常大， 就去找李瑶老师一个月， 对 对吧？是这意思吧？去找李瑶老师一个月，完事儿还得交罚金。 对 啊，这个罚金大概有一个数目吗？ 罚金正常来说啊，对应一个月拘役的罚金，正常来说是在2000块钱左右。如果说你是两个月拘役的话，也许就是在4000。当然，这个罚金不是一个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也是根据你犯罪情节，罚金是可以上下浮动。但是基准来说呢，就是一个月的罚金，一个月的拘役对应2000块钱的罚金。 那这个拘役的时间最长到什么地方？就是我酒后入刑了。最长是多久？ 最长的话，按照法律规定是6个月的拘役。 6个月， 对 啊，就最长6个月。 最长是6个月。 所以说，我记得原来那个高晓松案的时候，他的拘役的时间就是6个月， 就是6个月 啊，他就顶格了。 对 啊，是最长了。当然，这是就是酒后入刑了啊。如果说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话，比如说 造成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 我撞车了，啊，或者撞死人了，那就另说了。 对。因为撞死人的话呢，按照刑法规定啊，刑法的133条规定的就是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的话，你致这个一人死亡啊，在事故中呢，如果说你喝了酒呢，按照这个道交法的规定，必然是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啊。这时候如果说犯罪结果导致一人死亡的情况下呢，就是构成了这个交通肇事罪。这就是另外一个罪名调整和评价的一个范围了。 向阳在这个处理这些案件当中的时候，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具体的案例，酒驾入刑的？ 这个说到酒驾入刑的案例呢，在前一个阶段啊，这个刚刚审结了一起这个酒驾的案件，让我是印象比较深刻。这个案件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一中院呢是负责酒驾案件的二审的审理。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呢，他的案发过程是这样的：当天晚上喝了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追撞了前方路口一个等待红灯的前方车辆，从后方呢对这个前方车辆造成了一个追尾。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根据现场的状况啊，包括调取了现场的视频监控，也这个走访了周边的证人，询问了这个情况。因为这种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后车追撞前车，后车肯定是全部责任。同时呢，发现这个后车的驾驶员，也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当时是一个醉酒的状态，经过酒精检测呢，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呢达到了230毫克。230毫克，按照这个两高一部，就是最高院、最高检还有公安部2013年出台的这个关于这个办理醉酒驾驶刑事这个案件这个适用法律的这个意见里的规定呢，超过200毫克，这是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怎么理解这从重处罚呢？就是1到6个月嘛，1到6个月是一个量刑区间，从重处罚你肯定要 曲中 超过这个 对曲中在这个范围以内， 嗯， 这不是加重，是一个从重，从重的话曲中的话就是三个月，也就是说在三个月的左右量刑， 嗯， 这个案件呢被告人等于实际上存在两项从重处罚的情节，第一你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因为这种事故的发生呢，即便是你不饮酒，你后车追撞前车，你也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嗯， 这种情况下，他就加之了这个醉酒程度已经超过了这个200毫克。 嗯， 那这样的话，两项这种从重处罚情节叠加，一审法院对他的判决结果呢是判处拘役2个月。因为也是考虑到在这个案件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案发后呢没有这个离开现场，一直在现场等待民警的处理，然后呢也始终有一个认罪和悔罪的态度，构成了一个自首，然后这个也能赔偿这个对方车辆相关的这些车损，获得了这个对方的一个谅解，考虑了综合全案的情节啊，而且当时是一个晚上，这个道路上这个条件来说呢应该车辆也比较少，这种情况下对他也进行一个从轻的处罚，判处的是拘役2个月。一般来说像这种案件的话，拘役2个月刑期已经是在这个根据他的情节已经是非常轻了，二审也没有再从轻的这个空间了。 嗯， 因为2个月嘛，大家都知道1个月是起刑，如果说他再从轻的话，那只判处1个月， 对，那就没法说了， 对，没法说了，那很多喝80毫克的或者说我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被告人那就没法处理了。 嗯， 所以说但是这个案子为什么他要上诉呢，我们当时就很困惑。 嗯， 在这个二审审理的过程中跟这被告人进行了一个交流，就是问你上诉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嗯， 他明确说了是量刑重，我说这但是呢他也同时也提出来他对这个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实际上他是认同的。 嗯 啊，因为这些情节他所具有的这些量刑情节他心里也非常都明确，也明白法律适用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规定在哪儿。但是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提出上诉呢，后来在交流过程中给我透露了一个情节，就是他自己这个在案发之前啊，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癌症的晚期，等于案发的这个过程中呢，自己的母亲这个癌症呢是又有一个往前的发展，往前的发展，病情又严重了，而且呢又因为他这个危险驾驶受到了这个刑事的追究，他的母亲的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和刺激，等于病情在这个他这个出事之后呢，等于病情又进一步的恶化了，人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说呢，他说。因为按照咱们这个刑诉法的规定呢，拘役是这个像他的这个刑事强制措施呢，对应的是这个拘留。 嗯， 拘留如果说拘留的这个期满，一般来说是30天，期满之后呢是要变更强制措施了。 嗯， 而这个变更强制措施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逮捕啊，变更为逮捕的强制措施，另外一种呢是取保候审。而这个酒驾类的犯罪呢，这个对应的刑期最高也是拘役，而逮捕的法律规定的条件必须是有可能你是要判处有期以上徒刑才能对他逮捕，所以说酒驾类的案件在这个拘留期满之后，也就是30天期满之后，这个人就是一般来说正常的是要取保候审的。 嗯， 等于说在这个一审审理结束之后呢，他的这个刑期已经服完了1个月了。 对，一个月 服完了1个月了。嗯，剩下的余刑还有 拘留是抵一天，这个这一天抵一天是吧？ 对， 嗯， 对。然后呢，这个还有1个月的余刑呢。但是 你觉得我熟吗？这些 你是为什么这么熟？我倒要好奇一下了。 因为我主要是向大家学习。啊，你接着说一下。 但是在他剩下的余刑的1个月里，因为他母亲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可能已经这个等不到他这个余刑服完了。 嗯， 所以说呢， 我特想听结果。最后您是判了2个月还是1个月？ 从法律上来说呢，这个案子确实定罪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啊，定性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量刑的一个评价。 嗯， 量刑上来说呢，这个案件一审已经全部考虑到他的这个从轻的情节，对他已经在法定的幅度内已经最大的从轻。 嗯， 不会有在一个刑期下探的空间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怎么处理的呢？因为这个 像我刚才说到的，之前他已经服完一个月了、 嗯、 那这个二审的审理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审限是两个月、 嗯、 两个月，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说我在我们法定审限的这个幅度之内呢、 嗯 你先尽可能的去回到家里去陪伴你的母亲， 取保候审了嘛， 对、 嗯、 你在家里的话尽量的陪伴母亲，尽一个你儿子应尽的这些孝道、 嗯、 然后呢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嗯、 这个我们审讯啊即将终结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再给你一个二审的一个评价， 嗯 啊，然后呢这个案子我们就在等他这个消息嘛，在这个案子审理周期达到一个第五周的时候，我记得、 嗯、 第五周已经超过一个月，第五周的时候有一天啊，这个被告人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嗯、 然后当时电话里他就跟我说呢，这个向法官非常感谢你， 嗯 啊，这个我的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情的原因已经刚刚离开了我们、 哎呦 刚刚离开了我们、 嗯、 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心愿呢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也陪了母亲最后一程、 嗯、 然后呢现在我可以我也愿意回到这个看守所就服完我的余刑、然后呢这个因为这种被告人自己也表示这一个撤诉的意愿嘛、 嗯、 但是我们最终呢也是又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他去料理完自己母亲的后事，尽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所有的这些责任之后呢， 嗯， 就是这个案子我们最终二审做出了一个维持原判的一个处理结果。 嗯， 嗯 这个是我对这个酒驾类案件中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子、 嗯。其实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没事儿别酒驾啊，有事儿也别酒驾，对吧？ 是。 这个青年观察员王瑞，你怎么来看这个酒驾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想问两位呢？ 其实刚才听了向法官讲的这个事儿，确实挺感动的啊。这也是一个就是情与法的一个纠葛，对于这个。法官啊审判员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常有的话题，其实但是我也刚才在听您聊啊很多关于就是这个事儿是能从重还是能从轻啊，我觉得我想让向法官他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哪些情节是需要从重的，哪些情节是可以从轻的。 嗯 啊好，对于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重情节呢，就刚才我提到了两高一部的这个审理，就是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这个若干问题的意见之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八种情形是作为醉酒驾驶机动车从重处罚的情节。 哪八种？ 八种情节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首先第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在这个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交通事故， 嗯，这是第一种， 对， 嗯， 事故是第一个， 事故是第一种， 嗯、 然后呢，你在事故中你要负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嗯，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嗯， 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呢，也是刚才那个案例中体现出来的， 嗯、 你这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了200毫克， 嗯、 这个 太多了， 喝的太多了， 嗯、 喝的太多了，因为这个醉酒驾驶的这个危险程度跟你的这个醉驾的程度是一个成正比的， 的嗯、 你喝的越醉，可能你这个 越危险吧， 越危险、 啊、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这是第二种、嗯， 对，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或者说城市快速路上行驶， 嗯、 因为这种道路条件、道路驾驶环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嗯、 它跟这种城市普通的城市道路，或者说这种小区之间的这些这些道路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 这是第三种。 第三种， 嗯、 第四种的话呢是驾驶这个载有乘客的营运车辆。 嗯， 营运车辆，好比说你是一个这个公交车的驾驶员， 那你这肯定要从重。 出租车的驾驶员，因为你这个不单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生命安全的问题，还影响了乘客的一个生命安全。 嗯 第五种呢是有这种严重的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 嗯、 就是这三超、 嗯、 啊或者是你没有驾驶资格这里提到就是没有驾驶资格而不是没有驾驶证、 嗯、 包括呢你既没有考到驾驶证也包括你处于一个驾驶证的一个吊销状态、 嗯、 没有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辆的或者是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号牌来这个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种行为、 嗯、 也是一种从重处罚的情节、 嗯、第六种 呢是就是逃避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检查，好比说民警在进行夜查， 然后你这开车跑了啊，就是 弃车而逃了。 咱们这个刚刚拉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这聊的时候那个啊，弃、 嗯、 车而逃，这个被逮回来啊， 被逮回来了、 嗯， 那你这个就是一个有逃避的、 嗯、 这种行为的表现。 这是第六种啊， 对，第七种呢、 嗯、 就是你之前曾经因为酒 酒驾而受过行政处罚， 嗯 啊，好比说你当时只没到80毫克、 嗯、 啊，受过行政处罚，哪怕你只是饮酒后驾车， 嗯、 被行政处罚过，或者说之前因为醉酒驾驶二进宫， 嗯， 受过刑事追究的， 一犯再犯， 对， 一犯再犯啊，这应该确实应该加重， 对，因为这个 第七种， 对，这是第七种，然后第八种的话就是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其他情形， 嗯、 就是你的行为。这个所体现出来的危险性，驾驶的危险性足以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 嗯、 也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一共是这八种情形。 好的啊，这八种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 嗯、 这样吧，我觉得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问这个李阳老这个警官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主要的受众还是大学生，包括王瑞也是大学生啊，这个如果大学生在您印象中有没有一些青年朋友啊，在这个矫治所里的表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酒驾以后对大学生来说有什么危害？一方面，我觉得毕不了业是肯定了啊。 好，这可以举两个例子啊。 嗯， 首先是一个跟这个上大学有关的，就是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他呢在这个高中毕业之后， 嗯， 已经成年了，高考完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就开始学驾照， 嗯， 学完驾照的时候呢就这个跟朋友庆祝嘛，然后就开车出去了，就喝了酒，结果因为酒驾， 就刚拿到驾照， 对，刚拿到驾照，然后开车，然后还这个因为醉酒驾驶，然后就被判刑了。结果他这个判决书下来那一天，跟他录取通知书到那一天呢， 是同一天。 哎、对、 嗯， 可他就因为这个醉酒驾驶这样一个乐极生悲的这个经历呢、 嗯， 错过了上大学的经历。 嗯， 啊，这是很可惜的。 嗯、 还有一次呢，是这个我们的一个青年的一个服刑人员啊， 嗯、 他呢属于二进宫，他第一次呢、 嗯、 是没来我们这儿，第一次呢就因为醉驾。而且当时很严重，他当时年轻的时候骑着摩托车， 嗯， 后面呢载着自己的这个未婚妻，结果这个也是因为醉酒后，发生了事故，未婚妻直接死在了自己的身后， 嗯，哎、 当时他真的是整个人消沉了很多年， 嗯， 后来逐渐因为努力工作呢，受到了老板的赏识，然后一点一点也开始建立了自信，然后他也成为了一个小的主管。哎，然后当上主管没几天呢，又跟朋友高兴说一起再喝点酒。喝完酒之后呢，朋友又说那个突然接个电话有事儿，不然咱们开车就过去办事儿去吧。他第一时间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但是一想，喝了点应该不至于，没事儿就去了。结果还是因为醉酒驾驶，结果一下撞到了树上。 这也能听出来，感觉这个人就特别爱好喝酒，所以说无论什么事儿都要喝酒。 所以我们想帮助他们戒除酒瘾嘛。 所以说戒除酒瘾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对对对。结果他的朋友这一次呢又。就是死在了他的副驾驶上， 哎呦， 所以两次， 所以这个影响真的危害真的是太大了。 对，所以醉酒驾驶非常有危害。 嗯，归根结底吧，我们还是用这个李阳警官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评价标准吧，就是百分比的一个评价标准。我们回访以后就实现的一级目标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嗯、 没错，就是开车没有错。喝酒也没错，但是放在一起是一个大错。 嗯，第二就是减少饮酒，关爱健康。 哎， 嗯、对。 第三就是至今这个叫做未饮酒，决心这个戒除酒瘾啊。最后就是这个叫做愿意当志愿者啊，继续的去帮助大家去戒除酒瘾。 对 啊，庆祝可以，但是不要把它当成酒瘾。 哎，对，就适当的喝也可以。有酒瘾了，一定要戒。这是 小窍门，小窍门有没有？ 如果说小窍门啊。要做到我们一直提倡的理念、 嗯、 做到今日无酒。 今日无酒。 对， 嗯， 不需要去想我这辈子不再喝了，而是说今天无酒，每天起来都能保证今天无酒，今日无酒就可以做到。 这是一个心理作用了啊，就是正念教育法了啊。好吧，这个很感谢我们的这个李阳警官还有向阳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酒驾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啊。我相信这期节目听完以后有很多青年朋友心里就明白了啊、 嗯、 一方面是开车不要喝酒，另外方面呢就是酒后的这个入刑的标准以及从政的标准心里也都清楚了。好了，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国博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拿你560万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9:07，现在我们进行到的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一块呢，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在这个房间内呢，也有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在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给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工程师程电亮，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程电亮，目前呢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大气室工作，主要从事空气质量监测、预报和预警相关的工作，目前已经工作了有5年的时间。 程老师是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环保的工程师啊。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副主任刘宝宪，来请他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刘宝宪。现在也是主要是从事大气监测相关的工作。 也是欢迎两位嘉宾能够来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咱们今天北京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雾的啊。 今天不错，今天空气质量是 凉， 40到60应该 是。我本来出门之前我以为今天的空气质量会比较差啊。 它可能是雾比较 大。对，它是雾，还不是那么霾啊。 对。 所以说今天到了这个太阳一出来，哎，发现这个能见度还挺不错的。 今日这个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新一轮的颗粒细物 PM2.5 来源解析，结果显示哈，本地排放来源贡献这个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了两升两降一凸显的这样一个特点哈。给大家说一下吧，王瑞。 什么叫两升两降一凸显呢？就是说这个移动源和这个扬尘这个贡献率是上升了，这个燃煤源和工业源的贡献率是下降了，生活面源方向的这个贡献率是进一步凸显。换句话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工地的扬尘可能会更多了一些。我可能就我理解一下，可能两位嘉宾可能会有更专业的认识啊，就是这个燃煤源和工业源的这个贡献率是更加的会低一些啊。可以说感觉现在北京的这个天气啊，最近还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所以我们先请程电亮来提出他的这个哈，对大气污染治理献出的一策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PT。 那就让这个程老师来和我们结合 PPT 来一起讲一讲这个 您 的 预测是什么。 好的，各位听众，下面呢由我代表我们课题组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参加的改革迁移次的这个项目北京廊坊保定4+2区域大气污染现状、影响因素及治理策略的初步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这个项目是在北京市团委的支持下，然后呢依托于北京市环境保护建设中心，围绕首都大气环境治理的工作积极的建设立项为改革迁移次的一个 B 类的创新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呢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方面就是主要是研究整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污染的现状，包括2.5 的浓度。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整个区域的整个区 就是可能这个陈老师刚刚上我们节目有一点 是哪一张 PPT 小小的紧张 我们因为要结合 PPT 来说是哪一张 PPT 下一张就是 这一张是吗 再下一张对是这一张 我们呢有一点延时这个 PPT 的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主要介绍整个区域的一个污染的现状，对比分析北京廊坊保定，也就是4+2区域所指的就是北京的南市区加保定市和廊坊市整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污染现状。第二部分的话主要是分析影响 2.5 浓度的这样一个影响因素及形成的 2.5 重污染形成的这样一个机制。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结合前两部分给出这样一个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这样一个建议。主要包括第三个方面。下面呢就是说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课题组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的话就是系统的梳理了整个区域污染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出呢经过我们的环境治理，北京市2.5浓度从13年的90微克降低到17年的58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完满完成了大气协调要求的60微克每立方米的这样一个目标。 超额完成了。 对，超额完成。从下一张片子我们可以看出呢，就是说保定市和廊坊市也是随着污染的治理 2.5 的浓度也是明显的下降。从整个区域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京津冀区域 2.5 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还是主要集中在1333前的这样一个保定和石家庄市这样一个区域。所以说呢，这样通过我们系统的这样一个梳理，也为我们后来的这样一个决策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从我们下一张片子的话就可以看出呢，整个区域这样一个污染的时段还是集中在秋冬季。所以说针对秋冬季，我们呢通过卫星遥感和入雾调查的方式计算了对空气污染影响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闪煤燃烧的这样一个因素。通过我们的计算呢，我们会发现北京呢大概是400多万吨左右这样一个闪煤的燃烧，但是这是2016年，就也就是说没有实施煤改电煤改气之前的这样一个整个平原地区的这样一个燃煤的燃烧量。同时的话保定和廊坊市的话大概也是1000万吨和400万吨左右。通过我们近5年的这样一个治理，北京市呢从这个燃煤的总量从2013年的大概是2000多万吨降低到2017年的500万吨，也就是说北京市呢平原地区基本已经解决了燃煤污染的问题。所以说这也是极大的促进了空气质量的改善。从下一张片子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进一步的分析了，比如说短期的这样一个区域联防联控，通过区域的减排来测算在不同预警级别下，也就是说蓝红橙红这样一个不同的中染日预警的条件下，整个区域 2.5 的这样一个改善的效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通过实施红色预警，减排比例大概是34%左右。通过实施红色预警之后呢，北京市2.5的浓度大概呢降低了20%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阴影减排是很有用的。 对，能够起到明显的虚风降速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现在这个最近几天污染很严重啊，咱们就说红色预警，结果就能够减排30%。 通过各个部门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应急措施，能够使2.5的排放量降低30%左右。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课题呢，形成了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建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从下一张片子呢可以看出呢，首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就得到，就是说区域联防联控是特别重要的。通过整个区域的采取这样一个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这样一个措施，可以从区域整体改善的角度呢，能够整体的降低整个区域的二氧化碳浓度。 就是你通过整个的刚才讲的四加二区域，包括北京和 北京 的 南四区 啊，还有周围的哪几个区域呢？ 还有周围的，就是说保定市和廊坊市 啊，保定市和廊坊市就是周围一起共同的去节能的这个节能减排啊。那之后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讲过有这个治理的手段啊，提出这个建议，那您这个项目呢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呢？ 通过这样一个项目的研究呢，我们是就是说得出了很多的建议和政策，被政府呢采纳。其中就是说从下一张片子我们可以看到 讲在有哪些的这个建议是吗？ 对，就是说第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是测算了这个燃煤的燃烧量，也就是说燃煤呢是之前就是说没有采取煤改电煤改电之前的话是2.5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说散煤呢又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这样一个一点。 散煤我想问一下，就是散煤是指我们平常大家家里头烧的那种煤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也就是说是平原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通过这样一个小煤炉就是说那种分散的这样一个产暖的一个现象， 产暖现象啊。 是 那后来自从这个煤改电煤改气之后，可能这个会对这样的情况造成一定的改变，会造成一定的缓解，是这样吗？ 是的，能够明显的降低这种散煤燃烧带来的这样污染物的排放量。 好，那您接着说。 第三方面就是说针对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哈，我们提出的话就是重点的治理这种高排放车，特别是重型柴油车，这样通过减少这个重型柴油车的这个 NOx 和 VOC 的这样一个排放量。 这两个是指什么呢？ 也就是说因为目前呢的话，通过治理散煤呢，以散煤和这个煤的总量，北京市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但是就是说随着机动车保有流量增长的话，就机动车已经成为2.5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在机动车里边呢，机动车又分为好多车型，其中就重型柴油车是排放量在整个机动车里边是比较一个非常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把重点呢就放在就是说治理这种高排放车上。 这个治理高排放车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和方法呢？ 有哪些政策？ 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是一个一个是一个处淘汰和这种，一个是处就将通过国家实施一系列的这种行动计划，将国一国二这样一个就是说高排放的这样一个重型车进行一个淘汰的一个过程。另外就是说提高整个油品的质量和提高就是说机动车排放的这样一个标准，来整体呢降低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那除了这个汽车这方面，刚才咱们讲了散煤啊，汽车，那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建议没有？ 还有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随着就是说整个北京市的发展，就是说环境保护呢进入一个共治精治的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还是需要大家行动起来，就是说共同参与到环境治理工作中，引导呢民众广泛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大家共同促进空气质量改善。 这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往后继续看这个 PPT 啊，在下一章它也是讲了这个周围的这个大气的这个污染协同，可能就像刚才程老师讲的这个话题一样啊，您可以接着讲这 PPT。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呢，一方面是积极响应了国家的这样一个治霾的政策，同时的话就是说国家的话也是从空气质量新标准出台之后，由2013年一直到2017年呢，就是说整个联防联控的区域，就是说特别是重大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区域，从这个4+2区域呢扩展到就是说2+4区域，后来呢又扩展到就是说2+26 区域，也就是说大家非常在网上呢可以看到，就是2+26城市这样一个共同治理的大气污染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所谓的4+2、2+4还有2+26分别都是指的什么样的一个区域呢？ 4+2的话也就是说是北京的南四区加保定和廊坊这个这样一个区域，2+4的话就是北京和天津，再加上周围的唐山、保定、廊坊和沧州，也就是说2+4的话就是说北京和天津呢 更宽广的一些， 对，就是说北京和天津由于经济比较发达，然后拿出一部分资金来，然后来支持其他四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环境保护工作。 2+26 的话就是北京加天津，然后加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其他的26个城市， 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范围变得更加的大，更加的宽广一些 啊。是的， 好，您可以继续往后讲这个 PPT 了。 也就是说通过整个区域，特别是在这种传输通道上来进行联防联控的话，可以整体的明显改善整个首都北京的空气质量。从下一张片子的话，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26城市的这样一个范围。主要呢针对秋冬季的话，整个区域的话主要是一方面协同控制空气中污染，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采取秋冬季这种强化措施。通过这种深化区域协作的机制的话，可以明显的降低整个区域的污染物的浓度，协同改善整个区域的空气质量。从下一张片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项目是2016年开展的，经过一年的研究，所以说呢，目前的话，整个课题已经结束了。但是呢，首都北京随着污染的治理的话，大气污染防治呢，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转换期的这样一个特征。一方面就是说，目前虽然说空气质量已经明显改善，但是呢，首都北京的空气质量与国家的一个标准和民众的这种主观的 期望 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从整个2.5的来源解析上来看，以前的话2.5的主要来源是燃煤，现在随着污染的治理的话，2.5的来源第一来源是机动车，也就是说就是2.5来源解析发生了变化。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样一个新的特征，我们呢就是说 提出了新的课题， 提出了新的这样一个措施。 好的，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来聊。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国博啊，西北南会选手西百峰，1566整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经过大转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他送了手了那些话，只为了讨好的那？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这一侧，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工程师程念亮。刚才呢，其实说到了这个首都大气污染防治，其实面临着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哈。那后面呢，后面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是应对的措施吗？ 为了应对新阶段的这样一个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环保生态环境部呢已经出台了就是说蓝天三年保卫战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 嗯， 北京市的话近期也会出台北京市的这样一个三年蓝天保卫战的行动计划。 嗯， 同时的话就是说为了更好的防止整个区域的空气大气污染，北京市呢和经济季周边区域也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区域协作的机制。 嗯， 就是您能解释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吗？ 它其实主要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对啊， 主要的任务就是说目标就是说明显降低整个区域的二氮物的浓度。 嗯， 明显呢减少中污染的天数，明显的改善整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同时的话就是说增强整个民众的这样蓝天的一个幸福感。 嗯， 所以这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说环保部也就是说目前呢就是说生态环境部就是说以下就是说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整个区域的环境治理。 嗯 嗯， 对。同时北京的话就是说为了促进本地的这样一个空气质量改善，北京的话也是积极的制定了北京市的这样一个蓝天行动计划。 嗯， 同时针对这种秋冬季污染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季节，北京市的话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呢会制定就是秋冬季针对秋冬季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 专门有一个它的行动计划。 确实啊， 是的， 就感觉秋冬天的时候这个空气一直以来都是不如春夏两天， 因为它要取暖嘛。 对，因为秋冬季的话整个区域取暖啊，包括一些机动车啊，还有一些电力的这样一个电力工业啊，就是排放量是比较大的。夏天的话一方面气象条件比较好，另外一方面整个区域的排放量也比较少，所以说夏天的空气质量一般比秋冬季要好一些。 嗯 嗯。 那下面这个是2018年8月，也就是刚刚发布的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纲要哈。 是的， 嗯， 就是说在这种纲要的这样一个指导下的话，北京市呢将积极融入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 嗯，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协作小组的话目前已经就是说升格为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指导下，整个区域的话未来的空气质量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我相信呢大家也会更加期待。 嗯，那我们也请这个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副主任刘宝宪来针对这一侧哈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好。 嗯， 那个陈建亮呢是我的同事， 嗯， 应该说在我们单位呢也是年轻者的这个佼佼者。 嗯， 就刚才陈建亮介绍这个报告的话，应该说他当时力题把握的这个方向还是非常精准的。 嗯， 因为这个区域的话它本身是咱们污染比较重的一个区域，而且也是咱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区域，从这个区域入手其实可以给整个京津冀或全国的大气污染治理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示范作用。 嗯， 另一方面从这个研究内容上来看的话，刚才陈建亮也介绍了，比如说从监测到一些那个来源的一些分析， 嗯， 还有后期咱们减排以后效果怎么样，这些研究内容应该说都是咱们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或关键的一些基础支撑。 把这些做好了，咱们大气污染治理的方向性和精准性，包括它的效果都能比较好的一个体现。 嗯， 另外这个报告的话，像给出了这些结论或者这些建议也非常重要，而且特别接地气。你比如说提到的这个区域联防联控，应该说是这个是咱们大气污染治理这么多年，特别是近几年最形成的最重要的这个机制之一了。嗯，特别是比如说现在这个今年的七月份，咱们党中央国务院也特别重视这个机制，把京津冀和周边地区叫联防联控的叫协作小组啊、嗯、提高到这个领导小组。提升到这个领导小组。 嗯， 另外的话，你比如说他还有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这个报告也相对比较务实，因为他非常直接的给出了一些问题，让咱们能够在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还能够清晰的认识到，现在咱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其实还是非常艰巨的。 嗯， 和咱们比如说一些，比较发达的这个大都市相比呢，它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嗯， 另外的话，虽然说咱们那个 2.5 下降比较明显， 嗯， 但是咱们实际上六项污染物里边只有两项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另外四项还都是超标的。 还有四项。 啊、对对，只有。 任务还是很艰巨。 啊、对，还是很艰巨、嗯、啊。咱们北京的话，浓度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 嗯。 所以说，特别是有些这个不利的气象条件下，那么还是非常容易形成这个重污染。嗯，这个也是这个报告比较务实的一方面。嗯，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北京和很多的大城市做对比啊，很多大城市都经历过这个污染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说在这样的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大气污染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吗？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就未来这种城市在崛起发展过程中会不会遇到这种大气污染的这个问题。 嗯， 但是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些大的一些发展城市，你比如说像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像这个英国伦敦，包括这个日本东京等等这些发达大都市的话，它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嗯， 其实你比如说像那个咱们比较早的，像比利时的这个马斯河谷，这个地方哎比较有意思，它是一个大约是24公里的一个狭长的一个河谷，它聚集了很多人在这生活，有当时有大量的工厂。到了这个1930年12月1号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气象条件。 嗯， 三天的这个时间，就所有的污染物在这个峡谷里边出不去， 聚集在那儿。 对，聚集那儿。三天的话，就将近有6000人，就是呼吸道就受到了这种那个影响。 嗯， 这个一周内就将近死亡了63人。这个实际上是咱们有记录以来就是最早的一次大气污染的这种事件。 嗯， 到后来，你比如说像伦敦的烟雾。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洛杉矶的这光化烟雾， 光化烟雾事件， 对对，还被称为这个八大这个世界公害。 嗯， 它都是因为大气污染那个引起的。你比如像那个伦敦的这个烟雾，它是由燃煤，就是工业和这种取暖的燃煤造成的。嗯，那个美国的这个洛杉矶的光化烟雾，它是因为机动车尾气排放。 嗯， 造成的。实际上你比如说那个美国的这个那个英国的这个伦敦烟雾的话，发生是在1952年。嗯，但实际上很早以前都有了。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就183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狄更斯写的叫雾都孤儿。啊，对。其实那时候就是伦敦叫雾都，其实1838年的时候就雾都。到什么时候他把这个雾都的这个名称给去掉了呢？是1980年的时候。 100多年。 对，100多年他都是处在这个大气污染的这个受这大气污染的这个过程中。 嗯， 其实所以说要治理这个还是需要非常 对对，是一个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规划啊。 对， 咱们在2013年还有2017年的时候啊，都提过这个要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都提出过目标。那咱现在是2018年了啊，那这个目标都到现在都完成了。 对，当时在2013到2017年清空目标的时候，其实是核心的话提了三个方面。一个的话是重污染天明显减少，这个咱们应该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2013年的时候咱重污染天是58天，基本上就是每6天就有1天。到2017年的时候咱们一共是23天， 啊，就是这么两周啊，对，减少接近六成。 嗯， 第二的和目标的话是 PM2.5 浓度下降25%。嗯，咱们2013到2017年下降了35.6%。嗯，应该说这个咱们下降幅度是非常明显的， 完成的情况 超 了。 对对。另外第三个目标的话是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老说这个京六零，京六零就是达到这个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咱们2017年最终的全年浓度是58个微克每立方米。应该说这过去五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应该说是出色的完成了咱们当时预定的这个目标。 那在完成的时候还有去定下一阶段去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吗？ 对，这个是有的，就是刚才像陈金亮所提到的，实际上是未来三年咱们有这个四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也是进一步减少咱们重污染天，第二是增加这个蓝天的这个数量， 嗯，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增加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蓝天的这个幸福感，嗯，这些方面未来这个三年的话也会聚焦这些方面，进一步开展咱们大气污染治理的一些计划，还有一些措施。其实核心还是增加大家的这个蓝天的这个幸福感， 对，让大家能够眼看的蓝天是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是这样。 嗯，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有最新公布了新一轮的细颗粒物的这个来源解析结果，那和以往的这个结果哈，公布它有什么样的差别？能否举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呢？ 是，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其实新一轮的 PM2.5 的源起结果和上一轮还是有比较大差别的，因为和这个生产方式能源结构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学到差别的话，刚才主任提到叫两升两降一凸显， 嗯， 是吧？两升的燃煤啊， 对， 两升的机动车啊，扬尘。你比方像移动源，移动源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对它做了一个细分，细分里边最重要的是柴油车，就柴油车占到咱们整个移动源的贡献的50%。 嗯，就刚才陈工程说的那个。 对，未来咱们就是聚焦，叫三大这个供电站，就是重型柴油车保卫站，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所谓这个移动源，是不是就指这个在路上开的这些车？ 对，它包括一些咱们私家的小轿车， 嗯， 还包括了一些重型的这个送货的啊，拉货打柴油车，还有一些这个非道机械，比如说工地上使用的这个吊车呀，这些机械， 嗯， 你比如说像咱们那个重型柴油车为什么比较重要呢？就是相当于一辆这个重型柴油车的这个排放，就相当于咱们将近200辆这小轿车的这个排放量， 一辆 等于200辆。 对对对对，所以说咱们未来这个三年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刚才提到就是叫重型柴油车的这个供电站。另外还有比较大的这种以往的这种区别，就是燃煤这一块。就燃煤从上一轮的22.4%现在降到3%。 应该他也讲到了这个散煤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应该说燃煤现在基本上退出了咱们北京 PM2.5 主要的这个贡献源的这个行列。 嗯， 其实你比如像从原来的2300万吨降低到现在这个不到500万吨。 嗯， 应该说这个从这个那个燃煤的这个控制这一块 降了一折又一折， 对，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看这个资料啊，之前还写到一个叫做生活面源， 对， 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呢。 生活面源应该说在第一次源解析的时候咱没有把它单独拿出来，因为当时在和其他类源相比的情况下它还没有那么突出。但是随着这个咱们工程性的减排，就大的这个污染源咱们进行这个脱硫啊、脱硝，这个包括一些这个车的冒黑烟的车的这种治理，这种生活面源越来越凸显。你生活面源指什么？你比如说一些咱们那个餐饮 啊，油烟， 油烟的这些排放，还有一些咱们那些比如说生活一些这个垃圾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污水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对这个颗粒物一些影响的一些气态潜体物。但是还有一些咱们平常使用的，比如说这个化妆品啊、洗发水等等，就是包括那个咱们去干洗店洗衣服，它的干洗要用到一些有机的一些溶剂啊，这些都是咱们一些生活面源的一些 来源。 就是最早的时候啊，咱们可能这个污染的总量比较大， 对对对，是这样。 在这个污染总量小了之后，这些东西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了。 对对、 那其实咱们这也是咱们明确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源啊，那咱们在下一步进行治理的时候，要需要朝哪个方向去进行加强呢？ 其实，咱们下一步治理的话，刚才提到围绕着这个咱们四个目标，其实有三个核心，就是叫共治、法治和精治。这个三个核心的这个得来的话，也是和这个源解析也是密不可分的。 嗯， 大家看，就是不管是这个移动源，这个一枝独秀，全是这个移动的分布比较广，还是这个面源进一步凸显，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点源，不像原来一个大的烟筒。 嗯， 这个大家比较直观，比较好治理。也说未来的话，咱们北京的这个来源，像开始逐步的向一些这个点，像那些面源，还有一些这个分布比较广的源，就是小源，开始这个向发展。所以说要求大家就是要大家共同参与 啊， 共同治理，对对对。而且这小源面源的话，它特别难管理，所以更要加强这个法治化的这种水平。而且咱们要从这个工程性的减排，就大的烟筒的这个治理，到一些这个面源治理的话，就得提高咱们精细化管理的这种水平。所以说这个未来咱们三个主要大的方向，就叫三大攻坚战，就是聚焦这个扬尘，聚焦这个重型柴油车，还有聚焦这个挥发性有机物的这个减排。 其实你刚才讲到了，现在这个面源就是这个到处都是的这些排放点，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所以说，大家去共治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去参与，这样一个手段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而言，其实我觉得在咱们身边很多的青年人，包括大学生，都是非常非常关注减排这件事儿的，非常非常关注这个平常的这个空气质量，几乎每一天都会去看这个啊，今天的空气质量是怎么样。那作为青年人，我们能给这个节能减排，能给这个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吗？ 这次机会的话，也是特别感谢咱们青年人对咱们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关注和关心。应该说，咱们青年人在这个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话，应该说现在陆陆续续开始成为这个主力军。你包括比如说像我们单位也好，包括像那个陈建亮，这都是这个年轻人，在这个一线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比如说咱们大气污染治理，应该说是和咱们整个生产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它这种改变的话，得益于全社会，比如各个企业或各个阶层，咱们社会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努力。你比如说在平时，咱们可能一个是在这种咱们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过程中，或者消费的过程中，可能这种生活的这种方式、消费的模式，可能要需要改变。 低碳消费。 对对，咱们比如说那个，比如开车， 绿色 咱们提倡这个每周少开一天车， 对 或者说咱们这个对，另外的话，咱们选择一些这个咱们生活用的这个产品的时候，选择一些这个环保绿色的这个产品也是很关键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对咱们违法的一些大气违法的一些这个举报或者制止也很关键。咱们北京有举报热线12369，比如说大家可能前面看到这个冒黑烟的车，或者有工地的这种没有这个覆盖这个扬尘的这些做一些覆盖，或者说一些直接的这个排污，这个或偷排，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微博也好，或者说这个电话也好，给我们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做处理。 其实都是些举手之劳。 对，所以说几乎是你想要看到你头上这片蓝天，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一些或大或小的一些贡献。 没错。其实在这个节能减排防治污染的过程之中啊，我觉得有一类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这个防治的这些预报员们啊，包括我知道这个陈建亮陈老师也是一个这个预报员，也是工程师啊。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作为一名工程师，作为一名预报员，您是怎么样去预警这个空气污染的情况呢？比如说咱们经常能够今天就看到明天的这个，包括一周啊，这空气质量都是怎么样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就是说空气质量是预报，空气质量预报呢是一项就是说非常系统而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呢就在一块儿，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去 预报准确北京市的空气质量， 嗯， 其实是一项非常非常难，而非常又需要非常大家非常投入的这样一个工作。 嗯， 在预报空气质量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考虑就是说三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第一方面就是整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污染的水平，就是相当于一个起始的一个浓度。 嗯， 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预测未来大气的扩散条件，包括水平的和垂直的扩散条件，主要考虑呢就是说这种降水啊、风啊， 嗯， 还有这种温度的这样一个变化。 嗯， 从这种气象要素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变化上的话，就可以推断出未来几天这样一个大气的这样一个扩散条件。 嗯， 这是第二方面。 嗯， 第三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整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排放源的这样一个变化。特别是就是说遇到特殊节日的时候，比方说烟花爆竹的燃放， 嗯， 还有一些秋冬季这样一个取暖的这样一个排放，所以说我们要考虑整个排放水平的这样一个变化。 嗯， 结合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通过一定的这样一个工具，包括统计预报这样一个方程，包括数值预报这样一个模式，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前世预报的这样一个方法， 嗯， 通过这些客观的这样一个预报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呢就是说可以预测未来几天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客观的预报方法可能呢就是说存在一定的误差。 嗯， 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这些预报员，特别是这种首席预报员和这种和大家呢就是说各个单位，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这样一个预报中心，就是我们住在一块儿来会商呢，就是说进一步订正这样一个客观预报的结果。 嗯， 最后呢我们就是说给管理部门提供将最为精确的这样一个最后的这样一个预报结果。 嗯， 然后管理部门呢根据我们预报的结果根据我们预报的空气质量等级来，就是说然后呢通过北京市的中软硬地预案，按照预案中规定的这样一个要求来启动相应的这样一个预警的级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发布的这样一个蓝黄橙红这样一个四级的预警。 对， 其中呢就是红色是最高的这样一个级别，蓝色的话就是最低的这样一个级别，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嗯，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和 非常科学的。 对，需要很谨慎。 对的，就是说大气污染的话，就是说一旦启动预警，因为它涉及到就是说减排，这样一个减排的话又关系到整个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这样一个运作，所以说我们这样一个预警的这样过程，就是说关系到群众的这样一个出行和整个生产生活的这样一个运行，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说在预报预警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谨慎，就是说是非常细心的。 嗯，所以我们每天预报的那个空气质量都是你们会商出来的结果。 是的，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统计的结果， 嗯， 我们目前呢对整个污染过程的这样一个研判的这样一个准确率大概是100%左右，对于整个就是说2.5的浓度，特别是2.5的这样一个等级的预报准确率都在90%以上。 嗯， 也是获得了整个系统的这环保部门，特别是整个区域的这样一个认可。 嗯，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说这个空气包括天气预报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极为难的这个课题。 嗯， 啊，所以说能够做到这个正确率确实是不容易啊。 嗯， 其实我还是想问这个大家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空气预报的这个过程之中，您主要需要考虑的大概有哪些因素，就是比如说是这个排放量，还是这个天气情况，这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的。嗯， 其实呢就是说这两个因素都是导致2.5这样一个浓度变化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方面。 嗯，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长期来看，就是说2.5的浓度其实取决于这种污染物的排放量的高低。 嗯， 但是如果从短期来看，特别是两三天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呢就是说气象条件其实起着一定非常决定性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北京呢时常出现这种空气质量分布不均匀的这样一个现象。 嗯， 特别是比方说处在南四区，特别是大兴啊，或者说房山污染看着天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如果你处在就是说怀柔或者说密云空气质量是蓝天，也就是说北边是蓝天，南边可能是污染。这种分布的现象其实还是取决于这种气象条件。 天气。 特别是就是说如果北京北部的是一个弱的冷空气，有一定的北风，同时呢就是说湿度是比较小的。 嗯， 但是南部地区呢 受于均压场，特别是这种弱气压，气压比较低，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所以说呢，就是说南部地区呢，就是说看起来能见度比较差一点。 嗯。 但是呢，就是说在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整个北京地区在短时间内受这种气象条件，特别是这种水平的风、垂直的这种扩散，是影响比较大的。 嗯。 所以说就是各方面都会有影响啊。 最后想问一下刘瓦线主任，作为北京环境监测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哈，您应该是经历了这几年，应该是经历了北京这个大气防污染防治的全过程。嗯，有没有一些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一些事件呢？ 应该说这五年的话，在我们周边发生了很多有意思、比较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嗯，其实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印象最深的话，还是在咱们2015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咱们北京启动了红色预警。 嗯， 这一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启动红色预警，分别是12月8号和12月18号，两次红色预警呢，分别都时长一个是90个小时，一个是81个小时。 嗯， 也就说当时是对咱们那个全社会的这个生活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嗯，这在您看来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 对，非常严重。当时我印象，我有一天早晨出门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大约可能两三岁吧，刚会说话。 嗯， 我和他一块儿去下楼梯，他和他奶奶一块儿，刚走出门，这小孩来了一句，让我特惊讶。 嗯， 说奶奶，今天这个是个雾霾天，咱们就没办法出去公园玩了。就说当时实际上这种污染的问题应该说深入人心。 嗯， 但是经过这几年咱们不断努力，现在蓝天增多了。我有一次去菜市场去买菜。买菜，那个大妈就问我，你是做什么呢？我说我做这个环保的，做这个大气监测啊。说那个做这个是不是 PM2.5 啊？我说是和这个相关。结果大妈就给我买的菜多给我了这个 一些， 对对，就说那个大妈说啊，说你们这几年这个环保工作很努力。其实通过这两个小例子能看出，大家这个现在对整个大气污染也好，或对蓝天的这种诉求也好，越来越大。其实咱们社会的这个各界也好，或者说老百姓也好，他需求或者说这种幸福感，他其实很简单。在大气污染这一块的话，就是希望看到蓝天多一点，呼吸的这个空气清洁一点。 嗯， 其实这些的话也是我们要持续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的程工程师有没有一些自己感触比较深的经历呢？ 其实就是说我进入就是说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已经有5个年头。在这2000个左右的工作日里，我和我的团队呢，就是说经历了就是说历年的这样一个空气质量保障的这样一个重大活动。特别是 APEC 啊、大阅兵、还有一带一路呀、还有目前的这种中非合作论坛的这样空气质量保障， 没错， 这种重大的活动就是说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就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整个政府的这个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也比较重视。所以说呢，这我们和我的团队的话，在这种压力的这样一个氛围下，我们也是就是说认真的去做好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的工作，包括从每天早上就是说大概是7点之前呢、就来到的单位，然后呢就是说从事主要呢就是说先做监测和审核的这样一个日报的这样一个工作流程。同时下午的话，我们还要做和整个区域的坐在一块儿，就是说通过视频会商的形式来预测整个区域空气质量变化。通过日报和加预报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就是说每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所以说我们日积月累，然后呢就 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完成了整个空气质量保障，为整个政府的决策呢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支撑。 嗯， 这是我们重大活动方面的一个方面。 嗯， 同时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放假的这样一个节假日，也就是说五一啊、十一啊，包括我们元宵节啊，包括春节期间，我和我的同事呢，就是说排好班，就是说也是就是说没有这种周六日啊，包括这种节假日， 还是很辛苦。 对，还是很辛苦的。这就是说，通过这五年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我的肩上呢，承担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责任。 嗯， 通过这样一个责任的这样一个清醒的意识，所以说我们也要把我们日常的工作做好。 嗯， 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我们时间来到了9:55啊，希望在各位。每一个人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工程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个青年 人，然后所有的人，社会上各界所有的人啊，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啊，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蓝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叫做《一棵会开花的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元首130余位本。